无极的术士选手完全吸取上一局比赛的经验，他不再像上一场开局时那么谨慎，巨大的领先优势让他决定打得更加大胆一些。君莫笑逼近得很快，那是当然了，因为他并没有全力去拦，他就是故意放君莫笑靠近一些。 等距离达到一个让他满意的数值时，他会立即改变节奏，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至于君莫笑那一边冲进一边进行的攻击，在他看来完全可有可无。就算你不这样攻击限制我，我也不会急着攻击将你推开的嘛。无极术士选手紧盯着君莫笑， 每进一个身位都会觉得和自己的理想趋近了一些。差不多了吧？终于，君莫笑和利奥波特之间的距离达到了一个让术士选手满意的数值。这个距离，他进可攻，退可守，技能施展出来，对方想躲想闪却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先来一个束缚术。 早就在期待着这一刻到来的术士选手心里自然是早有章法，攻击套路信手拈来，完全不用太多思考着。手底下一个操作，就等一个束缚术放出时，就听到一声枪响，倒霉。术士选手望着君莫笑枪口喷出的火舌，暗暗郁闷了一下。虽然只是一记普通攻击， 但正卡在自己这个技能释放的过程中，那当然是会将实术打断的。术士的这些个控制技能是那么的恐怖，一旦命中就是几秒几秒的限制，如果发招还都轻快无比的话，那就太变态了。所以术士的这些咒术或需要吟唱读条，或是要有个准备动作， 总之，极少会像剑客、拳法家这些近身肉搏职业一样，举手投足间就是一击。束缚术就需要一个吟唱，虽然时间不长，但总不如君莫笑这边的子弹飞得快。无奈的术士选手只好选择让利奥波特移动避过了这一枪。这一移动，吟唱自然是会被打断。 移动中吟唱法术，那在元素法师，那都是一个状态技能，术士却是不会这一手。中弹会中断吟唱，移动也会，但移动至少可以免了这点伤害，换谁自然都会干脆躲了这一击。吸取这次教训，再一次，术士选手就没有选用这种吟唱咒术了。 不需要吟唱的咒术，就算发动时也有点慢，但至少可以在移动中发动。结果这一次他手下操作还没完呢，枪声又一次响了，而且不是一声，是接连不断的射击声。君莫笑这边这次直接甩了一个格林机枪出来，那子弹飞成一线，要躲闪都不太容易。术士选手哪里还有余力去完成这个技能？ 躲躲躲躲躲！术士选手连续调整着利奥波特的位置，躲闪着不间断的格林机枪射击，操作手忙脚乱，很有些狼狈。对方对技能控制的位面太好了吧？格林机枪这样的高速连射，看起来连一发子弹都没有去浪费，这种水平似乎还在他们无极现在的队长武臣之上啊！ 结果更让他吃惊的还在后边，这格林之枪的最后一发子弹刚刚出膛，君莫笑已经换了千击伞的形态，开始了下一个技能。术士选手无比熟悉的一个技能——诅咒之剑。黑色光球瞬时凝成，蓄没蓄力，术士选手居然顾不上去察觉了。在他的感觉中，他刚刚从格林机枪的连射中走出来，这诅咒之剑的连射就已经到了。 黑色小剑的速度比起格林机枪的子弹略逊，但小剑之间衔接之紧密，可丝毫没格林机枪射出的子弹差。术士选手此时就算想要同样来个诅咒之剑，和其对轰都来不及了，因为对方之间的距离没有留给他这么多的时间去操作。坏了！ 术士选手此时已经意识到不妙了，这种因为距离太近导致应付技能困难的感觉本是他预留给君木孝的，但是怎么临到头了却是他自己先体会上了。先是格林机枪，再到这诅咒之剑，全是因为距离让他避起来倍感吃力。先退一退，还是在避过之后赶紧抓紧时间反击？原以为已经将一切都陈铺好的术士选手，在这一刻出现了一个让他犹豫的选择，但诅咒之剑来的可一点都不犹豫。这技能光球招出爆开后，角色的技能执行动作就已经算结束了。此时诅咒之剑飞着，君木孝的速度却也没怎么缓，像是追着那剑就要奔到利奥伯特面前似的。 这不好， 术士选手顿时不再犹豫了，他必须保持着和君木孝的距离，于是一边闪避，他一边开始操纵利奥伯特后退。砰！就这诅咒之剑还没全射干净的时候，君木孝这居然又开了一枪，添油加醋，诅咒之剑中间还飞来子弹。这除了散人，哪有职业可能在单对单中搞出这样的事情？术士选手也是忽视了这一下，居然被这一枪打了个正着，这一个命中造成的小枪值顿时让利奥伯特又连吃了数枚诅咒之剑。这是小技能，再加上君木孝手中的千机伞攻击偏低，伤害确实没多少，但却非常打击术士选手的自信。一场打得顺风顺水，全在计划当中，又一场自由发挥爆发，漂亮的完成逆转。在这术士选手的荣耀生涯中，今天是他发挥最漂亮的一次，他的信心正达到一个很巅峰的状态，所以哪怕面对疑似叶秋大神的对手，他都没有退缩，没有谨慎，他都大胆地想要去多多赚取伤害，给几队后边出战的选手铺路。可是现在完全被动的局面，完全束手束脚的发挥，让他的心思动摇了。这不同于上一场和一寸灰石的对决，那场对决是他的利奥波特在不经意间就被一寸灰贴近了身子，被动一下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一场君木孝却是从远到近极其正面的就把他推到了这样一个控制不住的局面，而且这局面中还有他的精心准备和布置来着。可是现在呢，他要说他是故意放君木孝近些距离，准备给对方点伤害的，会有人相信吗？距离更近以后，更吃亏的明显是他自己啊，自己这一番作为纯属引狼入室啊。而现在距离还在进一步的拉近中， 影分身术， 属于比赛中的公众频道突然跳上来这么一行字，君木孝攻击如此紧凑，居然还有时间去打字。但这四字一出，术士选手可是被吓了一大跳，他们二人现在的距离确实已经在一个影分身术就可以闪到的，而这技能是忍者20级之前的低阶技能，散人肯定是会的。术士选手慌忙转着视角，就想看看身遭左右，结果所有观众却都看得清楚，就在利奥伯特转了视角的一瞬，君木孝这边一闪，影分身术却在此时才真的发动了，真是太卑鄙了。观众们很有些坐不住了，居然还爆出技能名来干扰对手，你以为你是黄少天吗？还有无极的术士选手，你也很不应该呀，人明显是报了技能名来干扰你的嘛，你应该多注意他的举动，施展影分身术那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你东张西望的找什么找啊？这种想法可就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了。想利奥波特被君木孝连续的攻击逼得那么紧张，对君木孝的举动错过一些是难免的事儿。此时看到君木孝突然来了这么一嗓子，当然会特别担心眼前看到的君木孝已经是一个影分身了。 结果自然是等术士选手发现身边好像没有人时，人却才真的过来。 龙牙、天机、连突、落花掌，战斗法师的攻击套路，叶修就是用一根手指都能娴熟地打出来。不过落花掌后就是散人特色了，被一掌轰得飞出的利奥波特瞬间就被又补了一剑，跟着就被定在了空中，身遭一道剑意波动，以他为轴心旋转切割着，却是魔剑士的技能猎波斩。猎波斩后，接下来的攻击却早已经准备好了。24个职业，120个初阶技能从君莫笑手中流畅地施展出来，留给所有人满地的惊叹。这一瞬间，绝大部分人都已经忘记关注这场比赛的胜负了，心中一次又一次涌现出的念头只有一个：靠，还可以这样啊！所有玩家都未曾见过的连招组合正在君莫笑的手下不断地施展出来，让他们觉得新奇而又有趣，而后又很是期待，想看到还有什么新鲜的花样。直至利奥波特的血条颜色一变时，所有人的思绪才又摆回到比赛上。这是比赛，这是在分胜负，而现在利奥波特的血条已经红了，生命只剩1/10了，他就要输了。哎呀，还可以这样连击啊！观众又集体走神了。相较之下，无极战队的选手们不至于如此，毕竟他们太在意这比赛的胜负了，这关乎到战队，关乎到他们每个人的前途，再惊艳的场面也无法抹去他们这对利害关系的关注。要输，所有人心下都已经有定数了。君莫笑贴近身后，展现着散人攻击那惊人的连续性，连击的数据虽然在系统的统计中是有一些中断的，但是有一些系统不承认的连击，放到玩家这里却都是因为实际情况而无法做出防御或躲避的。这种伪连在实战中其实比连击还要可怕。连击那有时候也是可以硬生生敲断了，而伪连是靠选手无法做出反应才会衔接到的攻击。